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 Jeffrey， 浩浩汤汤。 好，咁樣呢，頭先講咗呢，其實太空入面生活呢真係算不簡單啊。Cherry 就講咗去廁所啦，係咪我就講咗啲三級啲㗎啦，係咪點樣做愛呀咁樣啦，係咪咁樣呢，就當然最簡單唔好講啦，即係食飯呢樣嘢都唔簡單㗎。你一挑起啲嘢，嘩，你唔撳實佢就周圍飄㗎啦，係咪你知唔知一坑入面呢，哇！嗰啲曱甴，如果你唔好彩，曱甴兜咗去咧，就發達啦！曱甴係嘛？咁當然咧，飲水亦都係啦，係嘛？你一擠咗啲水啊，哇！周圍飄喎，咁啊周圍去曬啲嘢度，咁啊濕濕咗，咪短路咁啊大件事。 喂，佢哋有啲片咧，唔知係俾太空人玩嘢咧，即係佢係整到好多周圍都係水珠咧，逐滴啜翻。 係啦，冇錯啦， 係得閒啊佢哋。 其實啊，你上網咧都有㗎啦，呢啲咁樣嘅 video 啦 ，YouTube 有曬㗎啦，仲有我哋個女太空人啊。就是在这个即是神舟那里的太空船，他就示范了太空实验，他进行太空教学，你记不记得大概年龄前太空教学，其中有一幕就是他特登整个水珠出来，圆咕噜很大个，大过粒波子的，然后讲解完之后，然后找个口埋去哦一声就吞了去了、太空教学啊这样的。还有太空里面的火是怎么烧的呢，这个很有趣、 是吧， 因为我们的火在地球上面 有地心吸力啊， 它会变成这样形状， 它会是的。太空里面的火是怎么，其实太空里面呢，其实火警呢是很危险的、就是你不要以为，因为太空呢是真空就梗係唔會有火啦，但係太空船入面有空氣，咁你冇空氣人都死啦，係咪，咁既然有空氣就有氧氣啦，有氧氣就可以燒著啦啲嘢，係咪，一燒著嘅時期呢其實係好危險嘅，佢個救火亦都殊不簡單，而事實上喺引力邊緣呢最尾嗰幕呢就是火燭，記唔記得，亦都佢因為呢就本來攞個滅火筒嚟救火嘛，咁救個客呢就佢都要嚟逃離啦，逃離嘅時期佢最好嘢就臨尾就拿返個滅火筒，就全靠咧利用个滅火筒咧就噴下噴下咧，系啦就去咗呢个天宫一号啦。咁但系呢个亦都俾好多人救病啦，就话哇你有冇夸张啲啊？可以攞个滅火筒当火箭噴下噴下去到天宫一号。咁好多人都问我，哎阿财哥究竟得唔得噶？咁我话你问我，我从物理学嘅角度咧，我就梗系话得嘅，系嘛？即系就系话反作用力设施啊嘛，探索宇宙空间啊嘛，佢完全系一个火箭原理都系咁啫嘛。但系你话嗰个嘅叫做喺现实上嘅可能性呢，或者還原率呢，就梗係極低極低啦，係咪，因為你嘩出到嚟你個人都氹氹轉啦，係咪，咁你仲要去嗰個天宮一號咁遠呢，你然後不斷要修正自己嗰個位置啊速度啊咁樣呢，你係又要控制嗰個噴射，即係嗰個滅火筒嗰個口個方向，同埋每次即係撳落去要幾多秒鐘咁樣諸如此類，嘩電腦啊都唔係咁易計到啦。 個準程度啊好難。 咁佢個人腦嘩即係人腦嘅事都好勁嘅咁樣。 可能佢附錄 呢。咁即係講古唔好博古啦，咁卒之呢咁 Central Bullock 就成功咗，利用個滅火筒去咗咁樣。好啦，咁但係呢即係其實喺太空入面呢真係要克服好多好多嘢，就真係唔係真係一個適合人類即係長遠居住嘅地方嚟㗎，即係我哋就咁諗起上嚟。頭先講到呢就都未講曬喎。輻射我哋已經提過一下啦，其實輻射有兩大類。一類呢就係、電磁輻射波，咁就可見光啦，無線電波啦，微波啦，咁但係喺短嗰邊呢就有紫外線啦，係咪，你知道紫外線嚟講啦，喺地球上面呢其實啊我哋係受到好大保護㗎嘛，就係咩呀， 大氣層 啦。就係大氣層入面嘅特別係 臭氧 层啦 ，ozone layer 啦，就系喺平流层嗰度，大概25至30公里嘅离地面咧，那个 ozone layer 咧系挡咗好多 UV 噶嘛。咁你上到太空嘅时期，嗰啲 UV 咪好劲啊吓，呢个第一点啦。咁但系其实咧再短啲咧，其实甚至可能咧，尤其是喺如果太阳啊系嗰阵时好活跃嘅时期，有爆发嘅时期咧，仲有呢个系致命嘅伽马射线。Gamma ray 啊 ，gamma ray 咧直情就系即系啲核辐射嚟噶啦，已经即系我哋平时嗰啲吓，即系核污染啊咁样。咁呢個又要防範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叫粒子流啦，即係佢頭先嗰啲就係 electromagnetic wave 啦，係嘛，就係電磁輻射波。咁另外咧就有高能粒子流。咁高能粒子流咧其實都有兩個大嘅來源嘅，一個咧就係太陽發射本身，佢即係本身噴出嚟嘅嗰啲咧就叫 solar wind， 就叫太陽風。咁太陽風咧其實啲高能粒子流嚟嘅嚇，即係有質子電子啊或者氦核啊咁樣樣啊 helium nucleus 啊咁。咁但另外一啲咧就來自太陽系以外嘅，嗰啲咧就叫 cosmic ray。就叫宇宙線啦，咁宇宙線亦都係啲好高能嘅粒子嚟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好似引力邊緣嗰啲咁樣嘅太空探險咧，其實就好好多噶啦。 因为它是一个很近地球的轨道，我们叫 Low Earth Orbit， LEO 的简称 LEO， 它仍然其实在地球的电磁层的保护底下。其实地球大家知道就有大气层，大气层很薄很薄的嘛，有空气，但在大气层以外其实还有，即是我们就肉眼看不到的，你感觉不到的，已经进入了这个样真空的空间，但其实我们地球是一个大磁铁来的嘛，所以它那个即电磁场仍然是延伸很远很远的。那这个电磁场就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的，即特别 是太阳那些高能粒子基本上都是带电的嘛，带电的时期就会受到这个电磁场的偏折，大部分就集中在南北两极，所以当这些高能粒子在南北两极撞落去高层大气，于是就激发了那里的空气分子，就产生什么最著名的七彩缤纷的 极光， 极光咯，极光就是这样来的，叫 Aurora 啦，北面的叫 Aurora Borealis， Boreal 就解北咁解，南面嗰啲咧就叫做 Aurora Australis， Austra 就南面咁解啦 ，Australia 即系南面啦，系嘛，即系北极光同南极光，就系被地球磁场偏折撞咗落去啦。咁但咧，所以咧，如果你系喺呢个地球嘅轨道附近嘅话咧，你都系仍然受到呢个保护罩。照罩住，我哋真係罩住，咁我哋就唔使咁驚㗎。但係講真呢，如果你話去到呢、這、一個我哋要探測呢個火星咁樣呢，其實個挑戰就大好多啦。因為你離開咗呢個保護罩啦嘛，咁你喺即係太空度幾個月呢先去到火星㗎嘛。咁中間呢你就要對太空人好好保護下，以防呢、這個特別宇宙線啊或者太陽有爆發嘅時期啊，咁所以你都要揀呢太陽嗰段時間呢，即係科學家要預測佢話啊未來幾年啊最好都係好平靜嘅。即係唔會好活躍嘅，有呢個所謂 solar flare， 我哋叫做 望天打卦咁。 係啊，要㗎嗰啲，其實我哋呢地球上面有天氣預報，原來太空入面呢都有太空天氣預報嘅，叫做 space weather forecast。但係佢 forecast 嗰啲唔係風花雪月啊，即係風雨雷電，佢就 forecast 最主要就係太陽嘅活動嘅嚇，嗰、那個粒子流嗰個就係個 space forecast 好緊要。好啦，咁但系咧，其实就算讲完呢啲咧，你仲要防范咩咧？就间中有啲流星体嘅碰撞。咁流星体咧，讲真，如果真系大旧嘅撞埋嚟咧，你都死梗噶啦，咁冇得讲啦。咁嗰个滑延性比较低啦，冇办法啦。咁但系细嘅咧，你都要即系好稳阵嘅，因为俾佢一打咗咧，尤其是譬如撞埋去嗰啲太阳能电池板啊，或者撞埋去嗰啲天线度啊，咁啦，系嘛？咁啊，而家嚟讲，我哋引力边缘就讲啦，嗰啲太空垃圾啦，系嘛？咁但系咧，就算唔系人为嘅太空垃圾咧，其实太空入面都有一啲天然存在嘅。我哋叫做叫陨星体，或者有时又叫流星体，叫 meteoroid。你知 meteor 就是流星啦 ，meteor。但系如果下面加 oid 三个字母咧 ，meteoroid 咧就即系太空入面漂浮嗰啲石块啦。咁但系当然咧，其实呢啲真系大嘅 meteoroid 咧就唔多嘅吓，但系啊细嗰啲咧都可以有即系破坏性嘅，因为佢速度好高噶嘛。咁细嗰啲咧我哋叫 micrometeoroid。咁 micrometeoroid 咧就有時亦做微流星體、微隕星體，或者甚至亦做微隕塵。咁微隕塵咧，亦都係好多時咧，我哋有啲嘅人造衛星啊、太空船啊，你上咗太空好耐嘅時期咧，點解你發覺佢翻嚟嘅時期，或者即使佢就算唔係回歸翻嚟啦，你喺太空度咧已經好多年啦，運行咗十年啦，咁咧啲 space shuttle 太空穿梭機上去睇下，咦都覺得佢殘殘舊舊咧，你都覺得好奇怪，太空入面點解會殘殘舊舊咧？太空入面真空噶嘛，塵都冇噶嘛，原來唔係真係冇嘅，係有呢啲微隕塵不斷嘅撞擊啊。雖然佢個體積好細啊，但係佢一樣咧，原來太空入面都有風化作用嘅啊。雖然佢冇空氣冇水分，就係呢啲叫微隕塵嘅風化啦嚇。咁我哋咧就要防範呢啲嘢啦嚇。咁但係另外咧，就梗係要有食物同食水啦，有人嗱咁呢個真係唔簡單啊。嗱，原則上咧，你可以咁講啊。不是啊，我读过啊，我哋生物学地球上面其实样嘢都系循环不息嘅啫嘛，系嘛？讲真，即系你屙出嚟嗰啲又种翻，咪又食翻，系嘛？都系咁啦。你即系全部都系，因为无论水即系固体、液体，其实都系循环噶嘛。咁冇错，从科学嘅观点咧，呢个系梗系成立嘅。但系咧，我哋离开能够复制地球呢种咁嘅循环系统咧，原来仲好远好远。我哋有一段时间咧，以为我哋啲科学咁发达。我哋完全可以將佢循環作用啦，咁樣樣係嘛？喺好短時間，對於好少人係得嘅。嗱，當然主要都係水啫，食物都冇。暫時我未知啫，食物有循環啦，即係喺太空度，即使喺 ISS 都冇。但係水咧，其實一定係有循環嘅。咁你即係我哋就算人類登陸月球啊，你諗下來回都好犀利噶嘛，即係飛去又三日， 回嚟又三日，在月球上面又逗留幾日，咁你邊度帶到咁多水啫？係嘛？你啲水其實都係循環嘅，有循環嘅成分嘅，但係食物就冇循環嘅，即係你係帶咁多食咁多帶咁多嘅。 即係屙完之後就會飲。 吓，系啊，啲水啊，梗系得过滤噶嘛，过滤噶嘛，系嘛，得噶，其实系得噶，即系高科技啊嘛，佢哋、就算好昂贵嘅过滤器咁啊，所谓即系太空探险啊，唔系你屋企嘅过滤器啊嘛，系嘛，系 NASA 个过滤器啊嘛。好啦，吓、咁但系咧，原来呢度咧就要讲一讲有一个实验，呢、這个实验咧其实好争议性嘅，因为咧真系进行呢个实验嗰班咧就唔系真系咩科学家嚟嘅，咁但系佢又系一啲好热衷嘅人士，佢即系又系有环保嘅人士啊，咁啊懂啲科学，咁啊有钱，咁啊唔知佢搵到啲资金。就是很著名的叫 Biosphere 2这个实验、叫生物圈2号。其实 Biosphere 呢你知道我们地球呢就有所谓岩石圈、水圈、这样呢就大气圈、三个圈，但其实最重要的一样呢跟我们有关就是生物圈，就是 Biosphere 嘛。 但你一说这个字我想起那些呢以前很流行一个波里面什么都有，跟着晒太阳就里面循环不息那些呢。 哇，这么犀利啊。有啲咁嘅嘢嘅咩？ 啲咁嘅嘢，但係佢梗係唔係永世啦，佢可能買一兩年係 O K。 一兩年 入面有啲水草，有啲蝦，有 啲。哦，係啊，係啊，係啊，咁我你講啊，我知道啦，係啦，嗱，咁其實咧，你可以話個意念都有少少相似啦。咁佢就係1987年嘅時期咧，至到1991年呢幾年間咧，就由即係幾個人嚟去建設嘅，其中一個叫做 John Allen 啦嚇。咁啊，後嚟咧佢又請咗一個負責嘅一個叫女士咧，叫 Margaret Augustine 啦嚇 ，Augustine 嚟去負責咁樣樣嘅。咁啊就起咗咧，就喺邊度咧？就喺美國亞利桑那州一個城市叫 Tucson 嘅嚇 ，Tucson 嘅以北嘅地方，喺個半沙漠嘅地帶咧，就起咗一個即係好多係用玻璃做嘅。有啲又係密封，即係唔透明，但係亦都好多係要透明，因為佢要做一個耕種啊嘛，喺入面係要有啲陽光入嚟啊嘛。咁但係咧，佢係要純做一個咧完全我哋係叫閉合式嘅環境，封閉嘅環境嘅生態體系啊。 咦？就係我頭先嗰啲波波咁。 係啦，但係佢入面要住人喎。 哇， 好大噶喎，摆咁梗系摆埋人啦， 摆埋人啊个波， 摆埋人个波波入面咧，嗱佢点解叫 Biosphere 2咧？咁啊，于是你即刻又谂啊， 有个温啦， 几时有个温咧？佢唔系啊，佢系即系你话佢专登嘅，佢话 Biosphere 1咧，唔系就系我哋地球嗰个咯。 哦， 所以咧，佢而家做一个咧就叫 Biosphere 2啦。咁呢个2嘅时期咧，佢即系真真正正将佢密封咗一个即系封闭生态体系，而入面有人住嘅咧，系试过两次嘅啫。一個就叫做 Mission 1 Mission 1呢就是由1991年的9月26去到93年的9月26這樣呢頭尾呢理論上就有兩年那麼長的兩年裡面呢是有人住的那你說哇好犀利但不是其實它中間呢是不行的有很多東西是遠遠超出它預計的特別是那個二氧化碳的水平啊其實很多東西的我說不到那麼多其實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維基百科你打一下 Biosphere 2呢是很有意思的即入面很多科學在裡面你就要明白到呢原來一個完整的循環不息的生態體系呢是絕不簡單的一回事 超複雜 超複雜的沒錯所以呢他到頭來呢原來後來呢即第一時期呢他說要那裡的人呢要自己和自己製造的食物咁所以咧，大部分時間咧，嗰啲人咧都係處於飢餓狀態嘅，因為唔夠食嘅，係唔夠食嘅，因為但後嚟咧就不斷改善好啲啦。但最嚴重嗰個咧，都係嗰個二氧化碳水平，因為咧佢不斷咁升高嚇，即係超出佢個預計。咁所以佢喺93年一月同埋八月兩次咧，都係被迫要輸入呢個純氧入去嚟去啊，即係救命嘅。咁所以咧，呢兩年入面咧，唔係真係完全一個封閉嘅生態體系。 真係冇可能，因為其實地球個海就係一個好大用嚟吸二氧化碳嘅儲存庫啊嘛。你點模擬一個海喺個波波入面？ 佢有土壤啊，有細菌啊，有植物啊，咁樣諸如此類啦。咁佢之前計數，但係好多嘢就計漏咗咯。就係、是、其實真係好複雜嘅。咁所以咧，當時咧就叫做係醜聞嘅，但係其實呢個冇所謂醜聞唔醜聞嘅。我都記得嗰陣時。九三年嘅時期咧，因為九三年即係啱啱都係啊，即係二十年前啦，講下眨下眼。二十年前嘅時期咧，即係我留意呢啲新聞咧，就話醜聞啊，原來佢係靜雞雞輸入氧氣嘅，咁啊即係唔係真係密封？ 偷雞嘅， 偷雞嘅。咁但係講真，即係佢又唔係真係即係背住你做唔話俾你聽嘅，佢實際上逼不得已嘅啫，係嘛？咁即係一定係傳咗出嚟啦，唔死得。咁所以咧，就呢個就 Mission 1就係兩年。咁後嚟去到 Mission 2嘅時期咧，就仲短，就係6个月嘅啫，就94年啦。94年3月6号至到9月6号啦 ，total 連6个月咧。咁但係咧，其實原來都係假嘅。即使嗰6个月咧仲複雜，佢就唔知有咩問題啦。即係其實咧維基都解得唔係好清楚，老實。咁佢就話即係有啲咩人事嘅變動咧，卒之咧中間係。 有吊缸嘅，咁有吊缸啊，即係有出有入啦。 即係冇。 咁即係唔係佢嗰個原意啦？個原意就係一個同一班人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呢兩個 mission 加埋嚟講咧，即係我哋苛刻啲咁講咧，都係失敗嘅。呢個 Bars Via Two 係失敗。咁而講真，佢去到1994年9月6日咧，已經係最後一次係進行呢個實驗。之後咧，其實你而家去亞利桑那州。Tucson 嚇 ，Tucson 嚇呢個城市啊，即係好多人如果去過 Arizona 都熟呢個城市嘅。Tucson 嘅北面咧，你可以揾到嘅，但係揾到咧，可能而家唔知係咪可以食個餐咧？即係而家已經變咗另一個用途， 變咗餐廳啊， 差唔多，即係變咗個旅遊嘅景點，旅遊景點，因為已經係玩唔落去啦個遊戲。咁而且咧，佢中間係好複雜嘅，個人事嘅變動啊，嗰個財政啊，嚇個經營啊咁樣。咁佢曾經咧出資嗰個即係建造嘅人咧，就係讓咗俾呢個哥倫比亞大學。但哥倫比亞大學呢就研究過之後呢就說我們沒有可能去繼續這個實驗了、啊、都是玩不過 的, 不過的所以他又另一個經營的模式後來輾轉呢現在就由亞利桑那大學呢就來去、擁有和管理這個設施、啊、但已經是不再玩回原先的原意的了樣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實驗呢真是發人心性的、就是說就是人類自以為我們現在的科技這麼厲害但是原來對地球啊這個咁嘅生態嘅循環啊嘅體系咧嘅了解咧都仲係好膚淺。 特區政府啊，尤其是梁振英咧，係又係被一巴刮埋去，講嘢係即係咁樣。現兩個 sense， 第一，原來而家嗰個香港特區政府已經自己唔能夠完提升嘅管治，要中央夾住你提升嘅管治。第一巴，第二巴。出声嚟讲呢句嘢，就系、是、俾你炖咗冬菇嘅林兆佳。 逢星期一、四晚上10点，萧若元、萧耀游。2014年首部神话动作特技巨献，白宫轮陷监制，光天猛将特技班底，大力战神 3D。今日港美同步，神力难挡。